《格林多人前书》第十章，弟兄们，我愿意提醒你们，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，都从海中走过，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，而归于美色，都吃过同样的神粮，都饮过同样的神饮。原来他们所饮的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可是他们中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，因而倒闭在旷野里了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为叫我们不贪恋恶事，就如他们贪恋过一样。你们也不可崇拜邪神，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敬拜过一样。如同经上记载说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乐，我们也不可淫乱，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淫乱过。一天内就倒闭了23000人，我们也不可试探主，就如他们中有些人试探过，为蛇所歼灭。你们也不可抱怨，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抱怨过，为毁灭者所消灭。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切事，都是为给人做见解，并记录了下来，为劝诫我们这些生活在世末的人。所以凡自以为站得住的，务要小心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受的试探，无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试探。天主是忠信的，他绝不许你们受那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。天主如加给人试探，也必开出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承担。为此，我亲爱的诸位，你们要逃避崇拜邪神的事。我想，我是对明白人说话，你们自己审断我所说的吧。我们所祝福的，那祝福之杯，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擘开的饼，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？因为饼只是一个，我们虽多，只是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。你们且看，按血统做以色列的，那些吃祭物的，不是与祭坛有分子的人吗？那么，我说什么呢？是说，祭邪神的肉，算得什么吗？或是说，邪神算得什么吗？不是。我说的是，外教人所祭祀的，是祭祀邪魔，而不是祭祀真神。我不愿意你们与邪魔有分子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邪魔的杯；你们不能共享主的筵席，又共享邪魔的筵席。难道我们要惹主发怒吗？莫非我们比他还强吗？凡事都可行，但不全有益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全助人建树。人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，但也该求别人的利益。凡在肉市上买来的，为了良心的缘故，不必查问什么，你们只管吃吧。因为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上主。若有一个无信仰的人宴请你们，你们也愿意去。凡给你们摆上的，为了良心的缘故，不必查问什么，你们只管吃吧。但若有人向你们说，这是祭过神的肉，为了那指点的人和为了良心的缘故，你们就不可吃。我说的良心 不是自己的，而是他人的良心，那么我的自由为什么要受他人良心的束缚呢？我若以献恩之心参加，为什么我要因献恩之物而受人责骂呢？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。你们不可成为犹太人或希腊人或天主的教会跌倒的原因，但要如我一样，在一切事上使众人喜欢，不求我自己的利益，只求大众的利益，为使他们得救。